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情景803，沙滩疑云，编剧沈于德、金志健，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晨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情景，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第二集，海滨的幽灵。 803和沈西在佛岛海滨浴场的沙滩上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正是他们在客轮上遇见的年轻姑娘。两位刑警找到了死者生前和一位名叫欧阳的中年男子共同住宿的私人旅馆，老板娘说出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 昨天他们来的时候，我看得很清楚，那个女的明明是短头发，可是今天早晨他们走的时候，哎，我发现她变成长头发了。 对，她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那个女的是有点怪，虽然她还穿着昨天的衣服，可是个子好像比昨天的那个矮，腰身也粗了些。803，看来这是两个女人。 嗯，以后咱们再研究。老板，老板娘， 哎， 能带我们去看看他们的屋子吗？ 哎，行行，就在隔壁，还没收拾呢，跟我来吧。 803和沈西跟着老板娘走进一间小屋，经过仔细搜查，只找到了几个空饮料罐和半瓶治胃病的雷尼替丁。 沈西， 啊， 我们今天就连夜赶回上海。 嗯， 明天我去报社登认尸广告，寻找死者的亲属。你呢，去户籍管理处，还有各个文艺单位，一定要找到那个欧阳。 好吧。哎，好不容易来佛岛疗养，可才一天就得走了。阿弥陀佛，菩萨可真不保佑啊。 认尸广告见报的第二天，刑警队来了一位中年妇女，她身材瘦弱，头发花白，一双惊恐的眼睛满是焦虑和不安。 同志啊， 啊， 我叫丁丽华，我看到你们在报上登的广告，想来问问。 哦，丁丽华同志，别着急，来，坐下慢慢说。沈西，倒水。 哎， 我 来，请坐。 谢谢。 嗯，你在哪儿工作？ 我在5782工厂。 那么，你要问什么呢？ 我的女儿不见了。 她是怎么不见的？ 5天前，她说单位里组织去佛岛旅游， 昨天我看到你们登的广告和照片，那照片模模糊糊的，有点像啊。我心里害怕，就到他单位去打听，可单位里的人说，根本就没有组织过什么佛岛旅游。 那你女儿叫什么名字？ 她叫芳芳。 芳芳。今年多大了？ 21岁。 在什么单位工作？ 在同仁药房当售货员。 有一个叫欧阳的，你认识吗？ 欧阳？ 对，欧阳，45、6岁的模样，中等身材，风度很潇洒。 欧阳明，他上车挥我也能认出他呀。同志，是不是他和我女儿在一起？是不是他杀了我的女儿啊？你快说呀！ 冷静些，你先喝口水啊。 是，肯定是的。你不说我也知道。 哦，丁立华同志，我这儿还有几张照片，你仔细辨认一下。哎，小心啊！他晕过去了，快去医院！ 是。 在医院，经过一番抢救，丁立华慢慢睁开了眼睛，可他的眼神呆滞茫然，脸上显出异样的神色，他神经错乱了。 芳芳，芳芳，你躲到哪儿去了？乖乖，快出来呀、啊！今天是6.1儿童节，妈妈请了假带你去公园玩。你不是早就盼着上儿童乐园吗？芳芳，芳芳，芳芳，你在哪儿啊？妈怎么看不到你啊？ 丁立华同志，你们 把我女儿藏到哪儿去了？你是谁？你为什么把我女儿藏起来？ 哎，丁立华同志，你冷静些啊！ 我女儿呢？你还我的女儿！我要芳芳，芳芳！ 医生，她 芳芳， 看来她受的刺激太大了，神经错乱。 那么，能有什么办法使她马上清醒过来吗？ 不行，得治疗一段时间。大概需要多少时间？这很难说。那好，请你们进行治疗。等病情一有好转，马上就跟我们联系。 好， 谢谢，我们先走了。 啊，你个小刘，没那么容易，你还我的女儿，你还我的女儿。妈妈，是妈害了你，妈对不住你啊。欧阳明，哎， 真可怜。 是啊，太不幸了。眼下欧阳明是唯一的重大嫌疑犯，得马上找到他。哎，你查的怎么样了？ 我已经查到他的地址了，昨天还同他所在地的派出所进行了联系，回来的晚，没来得及向你汇报。 好，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去找他。 803，情况是这样。欧阳明，46岁，是大都会歌舞团的歌唱演员，妻子叫吴之芬，是个小学教师，夫妻俩感情不好，闹过几次离婚，原因嘛，是欧阳明的生活作风太差劲，在外面乱搭拼头。 果然是个花花公子啊。和他们一起生活的还有什么人吗？ 哦，还有一个老保姆叫陈妈。 欧阳明他们没孩子？ 没有。到了，就这栋楼。下车吧。 你们是？ 你是陈妈吗？ 是啊，你们找我？ 不，我们找欧阳明，他在家吗？ 哦，在家，他在楼上。你们在客厅坐会儿。 好，谢谢。 先生，来看您了。 是谁呀？我就来。 你们先坐会儿，他马上就来。 好，好。哎，八零三，这屋子可真够大的，布置的也不错嘛。 哎，退下来。 好。 你们二位 啊，我们是公安局的。 公安局的， 怎么，欧阳明先生不认识了？ 前几天我们刚见过面了，记得吗？在去佛岛的客轮上。 哦，记得记得。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的。哎，陈妈，快倒茶。 哎， 来，请坐，请坐。 好、啊，谢谢。 抽烟。哎呦，烟没了，我到楼上去拿。 不必了，啊，我们带着呢。给。 哎呀，真不好意思啊。你们是哪天回来的？玩得高兴吗？ 我们早就回来了。欧阳明先生，你玩得高兴吗？ 我不虚此行，不虚此行啊。 哦， 这佛岛果然是名不虚传。我还真是，说真的，我还真不想回来了，可惜假期到了。 哦，这么说你是玩得很高兴啊？ 是啊，当然了，那儿的风景这么迷人，能不高兴吗？ 真是很高兴啊。没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吗？ 没有没有。 嗯， 欧阳明，你不会有健忘症吧？ 这什么意思？哦，茶来了，来，请喝茶。 哦， 秦妈，给我一杯。 哎，先生，你怎么了？手抖得这么厉害。 没什么没什么。 放心，茶水洒出来了。 哎，知道了，你走吧。这没意思，来，请喝茶。 嗯，好，您请。哎呀，欧阳明先生，我看你还是老实的讲出来吧。嗯， 在八零三和沈西的追问下，欧阳明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可是。他毕竟是一位富有经验的演员，只见他渐渐地镇定下来，脸上慢慢显出悲伤的神色，慌乱的目光也变得暗淡，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突然，他低下头，两手捂住脸，伤心地哭了起来。 芳芳，他死了。他在游泳的时候被大海吞噬，他这么年轻，才二十出头啊！老天，为什么不让我带他去死？ 啊，他是淹死了，嗯。那你把当时的情况讲一讲。 好的，我们到佛岛的当天晚上，我们俩就到海滩边玩，兴致挺高的，后来就下海游泳，可是游着游着，芳芳她的腿突然抽筋了，就看着她整个人往下沉。哎呀，我吓坏了，赶紧去救她，我就拼命地游游，没想到我刚游到她跟前，她一把就抱住了我，那个劲儿之大呀，我怎么挣也挣脱不开。我心想完了完了，连喝了几口水，我们俩就一起往下沉。哎呀，我真是着急，我想完了，我们俩都活不成了。正在我急得没办法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哎，他的手渐渐的松开了。哎呦，我就赶紧用力一下子挣脱开了，拼命的往上浮到水面上。哎呦，等我 好好的这个吸了几口气，我再下去，再游过去找他。可是这时候已经看不见他的人影了。我找了好一会儿，始终没能找到。这时候我自己也筋疲力尽，难以支持了。没办法，我就一个人回到了岸上。 嗯，真是这样吗？ 当然了，我干嘛要骗你们？我当时上了岸还拼命地喊，我叫喊，我想叫人帮我，可是海滩边一个人都没有。我当时又冷又饿，我又伤心。不瞒你们说，我当时急得一个人在海滩上大哭了一场。 那么你为什么不向有关的部门报告呢？ 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你们想想，我当时受了这么大的意外的刺激，我整个人都吓懵掉了。我觉得自己都呆呆像个木鸡一样，我什么也不会做了。都怪我，怪我这个人太软弱，太没有用了。 沈西啊，沈西啊，今天保养服了吧？啊、你看他演得多么逼真的啊，小子，今后得好好跟他学学。 你们这什么意思？你们不相信我？ 欧阳明啊，欧阳明， 你别再演戏了。你的演技确实不错，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芳芳淹死只是个假象，他真正的死因是砒霜中毒 啊。 欧阳明，你很聪明，可是却把别人看得太傻了。我必须告诉你，不老实对你没好处，你应该懂得这一点吧。 怎么了？不说话了？ 我老实交代，芳芳她是中毒死的，她可能是自杀。 自杀？她为什么要自杀？ 这都怪我不好。我跟她她是来跟我学声乐的，后来我们就相爱了。当然就我不该这么做，不过我对他倒确实是真心的。那么后来也就是最近吧，他说他怀孕了，很害怕。我说我马上就跟我老婆离婚再跟你结婚，可他说他母亲绝对不会同意的，还说要是他不顾一切的跟我结婚，他母亲肯定会同我拼命的。所以他很悲观，非常的痛苦。 你说的具体点，把到佛岛之后的经过详细的交代清楚。 是我们到佛岛的那天白天呢，我们在各风景点去走了一走，晚上到旅馆以后呢，芳芳的情绪就很不好。 你们吵过没有？ 吵过几句了。当时我劝他打胎，劝他结婚的事情从长计议，可是他误解了我的意思，他以为我不负责任要抛弃他，就对我发脾气。那么后来我看在小旅馆里说话不方便，就劝他到海边走走，想解释一下，也想安慰安慰他。那么到了海边，没想到在沙滩上呢，就碰到了碰到另外一个女人。那么这个人叫吕娜。 吕娜是谁？ 对，就是你们在船上见到的那个女的。 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啊，我就是以前在舞厅里认识的，大家一起跳跳舞玩玩而已，而且都很长时间没有来往了。 你跟芳芳去佛岛玩，这个叫吕娜的她事先知道吗？ 不知道，我没告诉过她。 在船上碰到那纯粹是偶然的。 好，你接着讲，要尽量具体。 哎， 那天晚上从旅馆出来以后，你们还去了哪些地方？ 从旅馆出来以后，我们向海边走去。 芳芳，你误会了，我怎么会抛弃你呢？哎，我可以对天发誓。 算了吧。 芳芳，我是真心爱你的。假如失去了你，我真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 那好，那我们就一块跳海吧。我妈妈横竖不会答应的，活着也没意思。 芳芳，你又耍小孩子脾气了，你想想这样死了值得吗？我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吗？再说你妈妈尽管现在不答应，可是以后她一定会被我们的爱情感动的。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现在妈妈只要知道我跟你在一块儿，就像疯了一样。有一次她还跪在我面前要我答应跟你断绝来往。 哦， 当时她的神情， 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们呢。 你 深更半夜的，好兴致啊。 李娜，你怎么在这儿？ 看把你吓的，我孤零零的像个幽灵，是不是？ 嗯。 睡不着就出来走走嘛，没想到又巧遇了。是啊，温柔的月光，宁静的大海。倒真是谈情说爱的好地方啊。哦，看来我是不受欢迎的了，是不是要跟我走啊？ 哎，得了得了，愿意坐就坐吧。 哟，好勉强啊。那我可就不识相了啊。哎，这位漂亮的小姐是谁呀？怎么也不介绍一下？ 他叫芳芳，我的学生。芳芳，他是李娜，我以前认识的。 你好。 哎呀，真是个美人儿，怪不得我们的音乐家又迷上你了。 哎，李娜， 和你比起来，我可真是人老珠黄不值钱了。 行了行了，别说笑话了，我们还没吃晚饭呢。来来来，芳芳，你来铺塑料纸，我来拍罐头。好了，别客气了，要吃就自己动手。 我可不会客气，凭我们的关系能吗？好好好，我不说了。呀，怎么没有酒啊？早知道我就带上了。来，我这午餐肉不错，来吃两块。 芳芳，你也吃一点。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不想吃。 我看恐怕是饿过头了，吃点东西就会好的。来，吃一点吧。 好吧。 芳芳小姐，今朝有酒今朝醉，有吃不吃啊？猪头三，快来吃。这烧鸡味道不错，你尝尝。 芳芳，你怎么了？ 好像有点胃疼。 胃疼？你看看，真是有缘分啊！你也得胃病，跟我一样。 这个还开玩笑，真是。 没关系，我这有药。那，吞下。这药效果很好。芳芳，我看你再吃一块小蛋糕吧。 我不想吃。 哎呀，可好吃了，吃吃 吃一个。 好吧。 芳芳小姐，多吃点，干嘛不吃呢？我妈常说啊，人生一世， 吃喝二字，不过这话也不全对，得加上玩乐二字才全。那你们说对吗？ 哎，李娜，你说点别的好吗？ 哟，你怎么一本正经起来了？ 好像真的一样。我这呀也是跟你学的嘛，现在你倒一本正经教训起我来了。芳芳小姐啊，你可别信他的话。 哎，芳芳，还很难受吗？ 越来越疼了。哎呦， 芳芳，芳芳，哎呀，脸上都是汗。 哎呀，疼死我了！ 这怎么办呢？ 我受不了。 这，芳芳，你忍着点，芳芳。 怎么了？ 芳芳，你忍着点，走，咱们走吧。来，走。 哎呀，你看，这嘴角流血了。 芳芳死了，死得那么蹊跷，那么突然，是谁害死了她？请听《沙滩疑云》第三集《秘密的约会》。 刚才播送的是《沙滩疑云》第二集《海滨的幽灵》，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董卿，音乐录音钱素英，音乐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音乐编辑殷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林海演播，欧阳宁由达世堂演播，丁丽华由曹磊演播，吴之芬由张欢演播，芳芳由金林演播，吕娜由徐红演播，陈妈由吴云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丽华、连淑良、张倩、苏东升、姚继文等，解说丁建华。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沙滩疑云，编剧沈于德、金志健，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晨星是你机灵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第三集，秘密的约会。 佛岛女尸案的最大嫌疑犯欧阳明终于找到了。803和沈西来到欧阳明家，根据他的叙述，芳芳是在一次海滨的野餐中突然中毒的。当时在场的有欧阳明，还有吕娜。 欧阳明，我问你，野餐的时候，你们都吃了些什么？ 我们吃的都是罐头的火腿、午餐肉、菠萝、果酱、奶油，连饮料也是包装的。哦，就是烧鸡和面包是菜市上买的。还有一些纸杯蛋糕。 这些东西你和吕娜都吃过吗？ 吃过，吕娜吃的特别多。 芳芳说胃疼的时候，你给她吃的是什么药？ 雷尼替丁，这是我常吃的。我有胃病，所以总是随身带着的。 那瓶药还在吗？ 不，没在了，大概是丢在沙滩上，或者是丢在旅馆里了。 那么你记得瓶里还有多少药？ 好像有半瓶吧。哦，这药是绝对没问题的，我每天都吃，而且这药呢都是芳芳给我买来的。他在药房工作，买药方便，隔些日子就给我送药来。哦，我楼上还有两瓶呢，你不信我去拿。 哎，等等等等等等，过一会儿再去拿吧。你说他自杀有什么根据吗？ 根据嘛，因为他当时的情绪很悲观。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一种推测而已。 推测？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报警？ 哎呀，我怕呀，我怕说不清楚。你说他自杀谁会相信呢？再说我跟他这种关系也不好说嘛，是吧？反正是都怪我。 所以你就半夜溜回旅馆，取来了游泳衣给芳芳穿上，伪装成淹死的样子，然后你和吕娜悄悄溜回旅馆，第二天早晨又让吕娜穿上芳芳的衣服，造成你和芳芳双双离开旅馆的假象，对不对？ 佩服，我真是服你们了。 好了，今天咱们就先谈到这儿，以后如果需要会随时找你的。 是是，我随叫随到。二位走好。 嗯。哎，803，我看欧阳明这家伙够狡猾的。 说说你对案情的看法。 好，我觉得从我们在船上见到的和欧阳明所描述的情况来看，芳芳在精神状态上没有自杀的可能。 我也有这种感觉啊。 哎，如果说排除自杀，那么嫌疑最大的当然就是欧阳明了。你看，欧阳明有作案的动机，他怕芳芳怀孕的事情暴露，先是劝芳芳打胎，芳芳不肯，就只好杀人灭口了。地点和方法嘛，也是他精心策划的，先把芳芳毒死再扔到海里。如果尸体被海水冲走了，那就是失踪案。即使尸体被发现的话，也可以造成被淹死的假象了。他事先让芳芳欺骗他的母亲，说是单位组织的旅游，这样一来谁也无权怀疑他欧阳明，他可真算得上是煞费苦心了。可是没想到却在船上被我们无意撞见了，真是老天有眼呐。 那么吕娜呢？ 吕娜要说她为争风吃醋而下毒，我看还不到这个地步吧。再说如果是他给芳芳吃东西，芳芳会接受吗？ 会不会是这两个家伙合谋呢？ 合谋这就难说了。哎，反正马上就要见到吕娜了，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803和沈西找到了吕娜，可是并没有发现新的线索。 等回到局里，却意外地发现欧阳明家的保姆陈妈正焦急地等着他们。 哎呀，刘同志， 哎，陈妈， 你们回来了，我有情况要告诉你们。 好，陈妈，有什么情况？您老坐下慢慢说啊，来，您坐。 哎，是这样的，你们两位同志前脚走，欧阳明他后脚就赶紧打电话，当时我想收拾茶杯，他见我进屋就不说话了，还很不耐烦地把我支开，我起了疑心，就在门外偷听。 喂，你听我说，公安局的人可能马上会来找你。哎呀，这不能怪我，这真他妈活见鬼，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嘛？那两个警察在船上看见过你啊。对呀，对，哎，他们已经知道芳芳是中毒死的，所以你就实话实说吧。哎，不过芳芳的最后几句话你千万别说。对，对对对，就是那几句。哎呀，李娜，我忘不了你的，真的，我要是说话不算数，天打雷劈，好吧。今天晚上不太好吧？哎，好吧好吧，就依你。那在什么地方？好，七点，不见不散。哎，记住啊，最后几句话千万别说出来啊。好，再见。 我就听到这些。 好，谢谢你，陈妈，您老提供的情况很重要啊。 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瞒你们二位同志，我还是理论里的质保积极分子呢。 哦， 哎，陈妈，我想问你，你到欧阳明家当保姆有几年了？ 哎呦，小同志啊，你说颠倒了，不是我到欧阳明家，是欧阳明到我们吴家。 哦， 说起来我也算是半个吴家的人，之芬，哦，就是欧阳明的太太吴之芬，是我从小奶大的呢。 哦，是这样。那么您对欧阳明的情况一定很了解了。 当然了，这个欧阳明啊不是个好东西，一天到晚玩女人。哎，之芬嫁这个坏家伙真是瞎了眼，倒了几辈子的霉。 哎，陈妈，这个欧阳明在外头胡搞，他的老婆就一点不知道吗？ 知道，知道得清清楚楚。为了这事情，离婚也闹过好几回了，闹得天昏地暗的，可就是离不了。 为什么呢？ 那是欧阳明的本事呗。说起来啊，话就长了。之芬嫁给欧阳明，只过了两年太平日子，第三年头上，欧阳明就在外面搞姘头了。芝芬知道了就要跟他离，欧阳明跪在地上打着自己的嘴巴求饶，保证以后改过。芝芬心肠一软就没有坚持，可狗改不了吃屎啊，这欧阳明规矩不了三天又在外面胡搞了，芝芬又要离，欧阳明是死活不同意。 欧阳明为什么不愿意离婚呢？ 早些是贪图之分，年轻漂亮又有钱，现在嘛还不是盼着之分早点死，他好独吞这栋小洋房。 嗯，那么吴之分他没有什么亲戚吗？ 有个亲生阿爸在国外。哎，之分也是个苦命的孩子，他娘以前是个大老板的姨太太，快解放的时候那个大老板带着他的大太太逃到国外去了，抛下志芬和他娘，总算留给他一栋房子和一笔钱。我敢说欧阳明娶志芬一大半是冲着这花园洋房来的。 那么欧阳明跟芳芳的关系吴志芬知道吗？他跟欧阳明吵过吗？ 知道，可没有吵过。 这是为什么？ 哎，这几年志芬心灰意懒，同欧阳明分房睡，连话都不愿意跟他说了。 欧阳明的事情他连问都不问。去年知分信了教，心里头就更是只有他的耶稣了。 哦，是这样。哎，陈妈，以后有什么情况，你这个街道治安积极分子可要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啊， 那当然了。 好，谢谢。 那我走了啊。 哎， 得回家做饭了。 陈妈，您走好。 哎， 再见了。 哎，好，再见。 怪不得吕娜说的和欧阳明说的一模一样，原来欧阳明这个老狐狸又耍了花招了。八零三，我看应该马上拘留和审问他们。 不，今晚他们不是有约会吗？你去跟踪他们，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好，我呀就化妆成个白胡子老头，哎，就像你在侦破张小航案件时一样，这活够刺激。哎，八零三，你干嘛？在家睡大觉啊？ 得了吧，小子。我想去看看丁丽华。芳芳的情况，做母亲的应该最了解。另外，这个丁丽华对欧阳明好像很有看法。上次我一提到欧阳明，他就显得非常激动。丁丽华一定很了解欧阳明，得弄清楚啊。 半夜，八零三正在呼呼大睡，沈西却兴冲冲地把他摇醒了。 八零三，八零三，八零三。 哎呀，你呀，小子，哎呀，把我的好梦给搅了。 哎，好梦啊。 嗯， 梦见谁了？老实交代啊。是不是那个漂亮的记者小姐啊？ 哎呀，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 完成的怎么样？我还没问你呢，怎么回事？把我骗出去干活，自己倒在家里睡大觉啊？ 哪儿啊，我是出师不利啊。 出师不利，算了吧，大侦探也有出师不利的时候啊。哎，怎么没见到丁丽华？ 见是见着了，可是丁丽华的神志还不太清楚，大吵大闹的不肯吃药，硬说药里放了砒霜。我只好回来了。 啊，这个就只有怪你自己没本事了。看我的。 哟，录音带。这小子， 哎，我跟你说， 嗯， 欧阳明一出门我就跟上他了。哎，这老狐狸还真狡猾呢，可是他要想跟我耍花招还差点。我趁他一不注意啊，就把微型窃听器给他安上了。来来来，我放给你听听。 来，快放。嗯，你录上没有？ 录上了。这怎么回事啊？大概是引带太长了吧。 你就不能早点来吗？ 来了。 我都等了半个小时了。 我不是没迟到吗？等等。 嗯， 公安局的人来找过你吗？ 你呀就关心这件事，要不就不来了是吧？ 哎，哪儿呢，你叫我来我还敢不来吗？ 别说得好听，自从你迷上了那个小妖精，心里还有我呀。现在那个小妖精死了，这才想起我。 哎呀，好了好了，过去的事情就别提了。现在，我不是又属于你了吗？ 这个人渣！ 哎，你先说说。 你仔细往下听吧。 嗯，有没有找过你啊？ 看把你急的。找过了。 找过了，那你怎么说的？ 放心吧，我照你说的。那小妖精临死前的话我一句也没漏。 啊， 这下你总可以放心了吧。 啊，哎，谢天谢地啊。吕娜，这回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 嗯，那你说怎么个谢我法啊？ 我的宝贝儿。 最好的感谢法就是让我来亲亲你。 用得着人家的时候就心肝啊，宝贝儿啊。好好好，不说了。 你老实说，是你把那个小妖精害死的吧？ 你胡说什么？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算了吧，我才不信呢。好端端的人怎么会一下子死了？是不是在我来之前你给他吃过什么东西？你老实说，我一定会替你保密的。 真的没有，我干嘛要毒死他们？ 那他为什么说你那么狠心，还问你为什么要杀死他？ 哎，注意，这就是芳芳临死前说过的话，我再放放给你听听。 你再放吧。 你老实说，我一定会替你保密的。 真的没有，我干嘛要毒死他呢？ 注意听。 那他为什么说你那么狠心，还问你为什么要杀死他？ 那是他误会了。我真的没做手脚，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件事情。 那会是谁？ 他怎么会吃下毒药的呢？我想了想去，告诉你吧，我怀疑啊，是我老婆干的。 你老婆又没去佛岛，怎么会下毒呢？ 有这可能。 可别想蒙我。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啊。 你还记得吗？ 哎，听， 那天在沙滩上吃东西的时候，不是有一包纸杯蛋糕吗？ 是啊。 我仔细想了一想，这蛋糕不是我买的。 是啊。 芳芳好像也没有买过。 你怀疑是你老婆塞在你包里的？ 我想肯定是他做的手脚。我记得在去佛岛的前一天晚上，我把旅行包放在厨房里，晚上我老婆到厨房去过。 真的？ 她从厨房出来的时候正好碰上我，我看她有些惊慌地低着头，像逃一样的溜到她自己的卧室去。我看了，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她把纸杯蛋糕塞在我的旅行包里的。 你怀疑那纸杯蛋糕里有毒？可我也吃了不少啊。 这很可能有毒的就只有一个。 哎， 他是想毒死我的，可是没想到这有毒的偏偏让芳芳吃上了。 对， 肯定是这么回事。 好啊，真要是他干的那就太好了，他准得枪毙，对吗？阿明啊，你可真是我的了。 看把你高兴的。 怎么了？不知道。 老 师，这机器怎么回事啊？ 哎呀，关键是真是， 这可不能怪我呀。是窃听器出了故障，一下子就听不清了。真可惜啊。 算了算了，有这些也足够了。看来芳芳临死前指责过欧阳明，认为是他谋杀了自己。 欧阳明怕引起我们对他的怀疑，所以隐瞒了这一事实。 欧阳明对吕娜说，他怀疑是他老婆投的毒。 是啊。 他真是这么想的吗？会不会是故意转移吕娜的视线来掩盖自己呢？ 以后几天的调查也没有什么收获，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喂，我就是。哦，什么？好，我们马上就到，你要保护好现场。 哎，803，又有情况了。 欧阳明来电话说有人要谋害他，走，去了就知道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谁要谋害欧阳明呢？803和沈西匆匆赶往欧阳明家，欧阳明早已等在大门口了。 哎呀，刘同志、沈同志，你们来了，你们可来了！你们知道有人要谋害我，就在我们家厨房。 别慌，别慌。 带我们去。 哎，好。那你们看，就在这儿，你看，这只波斯猫死了。刚才我是看着它死的，嘴里还淌血。 地上是什么？怎么回事？你把经过说清楚。 哎，刚才我准备煮牛奶，一不小心奶瓶掉在地上打碎了，牛奶洒了一地，这猫就过来舔。可是才一会儿，这猫就蹬了几下腿就死了。你们看，这不是有人在牛奶里下了毒想谋害我吗？ 你们家的牛奶是零买的还是按约定的？ 按约定的，每天两瓶都是我喝。 你妻子不喝吗？ 她从来不喝。 平时谁取牛奶？ 陈妈。 她去牛奶站取的吗？ 不不，每天有送奶员送到大门口的牛奶箱里，陈妈取回来以后呢，就放在冰箱里。今儿也是这样的，我刚刚问过陈妈。 现在你妻子在吗？ 在，她刚回来。 好，晨曦 啊， 你取一些牛奶准备带回去化验。 是。 好了，没你的事了。晨曦，我们去会会吴之芬。 好的。 在欧阳明的妻子吴之芬的房间里，女主人公神情呆滞，没有血色的脸上冷若冰霜。 你是吴之芬？ 是的。 我们是公安局的，想了解一些情况。 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那我们就谈一些你知道的事。今天早晨你上哪儿去了？ 公园，去散步。 每天都去公园散步？ 是的，只要不下雨，每天一早就出门。 据说有人想谋害你的丈夫，你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 仔细想想。 没什么好想的，他的事我从来不过问。 哦，从不过问？不见得吧。 是的，我从不过问。 我想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就在前不久，你的丈夫去佛岛旅游的时候，你在他的旅行包里悄悄地塞了一包纸杯蛋糕，还记得吗？你一定听说了吧，有人吃了欧阳明旅行包里的食物中毒死了。 听说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和欧阳明的关系怎么样？ 不好，这谁都知道。 可是当你知道欧阳明要出门旅行的时候，却表现出异常热情，为他准备了食物，还悄悄地塞进了他的旅行包，这是为什么？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吗？怎么不好说是吧？ 也没什么不好说的。这两年我信了天主教，人与人相处应当学会谅解，充满爱心，不能互相仇恨。我想欧阳明再坏也是上帝的孩子，我应该用爱去感化他，用上帝的声音去唤醒他的良知。所以当我看到他准备了旅行包，知道他要出门，就去买了包纸杯蛋糕塞在他的旅行包里，让他路上吃。 这么说你想跟他和好了？ 有过这念头，可现在又改变了。 为什么？ 因为除了上帝的孩子还有魔鬼。魔鬼是无法改造和感化的，他们只会给人类带来痛苦和不幸。欧阳明正是这样的魔鬼。 这么说，对于魔鬼只有消灭他们了。 上帝迟早会惩罚他的。 可现在牛奶瓶里有人投毒，总不会是上帝干的吧？ 这个问题我不感兴趣，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吴之芬一口咬定什么都不知道，那么究竟是谁下的毒呢？请听《沙滩疑云》第四集，可疑的自杀。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